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91章，明白咗佢嘅谂法，我而家能够做嘅就系出尽全力咁顶住嗰个烫过嚟嘅棺材盖。佢身材咧睇起嚟虽然系柔弱，但系蕴含嘅力量就真系唔细。趁住呢一下，佢两只脚一勾，腰下一用力，突然间就坐咗起身，连带住卡住佢条颈嘅嗰个尸体亦都坐埋起嚟。跟住顾文敏条颈一缩，由于呢一个咁嘅姿势，嗰、那个扶桑人嘅头啊突咗出嚟，佢嗰条脷咧就吐出咗大半截。显然亦都系被碾死嘅，话唔系可能真系自己碾死自己添。而家佢就开始碾人哋啦。顾文敏咁样一耷头，我即刻就明白佢嘅意思，我就突然间将只手一松，嗰、那个棺材盖冇咗我嘅阻挡，即刻就烫埋嚟，砰一声，成个棺材盖就卡死咗。而嗰一个坐咗起身嘅扶桑人死尸，由于佢冇闪避，所以佢个头啊直接被夹住咗，然后发出咗咔嚓一声，佢条颈骨啊完全碎裂，几乎系被烫平晒。好在顾文敏啊耷低咗个头，所以就冇事。睇住喺个棺材边上边露出个人头，我忍唔住就露出咗一个笑容。我谂呢个笑容应该都几核突下嘅。下一秒钟，我双手啊即刻揿住嗰个扶桑人嘅头，出力向外一拧。直接就拧咗个180度，因为佢条颈本来呢就係俾呢个棺材盖夹住嘅，咁样拧呢成个头直接俾我拧咗落嚟添。呕唔呕心就唔可以计较啦。我将呢咁嘅死人头向身后边红红燃烧嘅棺木嗰度一掟，即刻就去撬棺材盖啦。呢一次就真係冇咩鬼压棺啦，棺材盖突出咗半截。顾文敏大半个身体就从里面探咗出嚟，声音嘶哑咁讲： 快快啲去救其他人啦、 佢条颈上边就有一条勒痕，成身都非常之狼狈，即刻就爬出棺材，向住离我哋最近嘅一副棺材行过去。我问：豆腐喺边度啊？顾文敏啊，拧咗拧头，我心里边突然间一沉，因为我真系万万冇谂到，净系救一个人都已经费尽周折。而剩下嚟仲有七个人困喺个棺材里面，喺时间上嚟睇，我哋真係唔可能将所有嘅人都安全救出嚟嘅。即使係救咗出嚟，但係救得迟嘅人就一定已经遇害。与其咁，我就梗係要救豆腐先啦。不过可惜嘅係，佢究竟喺边一副棺材里面呢？所以都只能够一副一副棺材咁返啦。接下嚟一切都唔使我多讲㗎啦。几乎每打开一具棺材，里面都有起咗尸嘅种子，而且里面嘅人仲喺度挣扎緊，但係有一啲呢就已经係不省人事。我哋都甚至嚟唔切去睇究竟係生定係死。成个营救过程非常之堪长，不过几乎每打开一副棺材都係一场嘅搏斗。不过我就已经有咗两次搞死种子嘅经验，亦都已经掌握咗一啲规律，所以呢后边嘅营救就冇先前嗰两次咁凶险啦。最后机械人四个就被救咗出嚟，仲系活嘅。林教授同埋段飞亦都救咗出嚟。打开棺材嘅时候，林教授已经冇咗反应，但系段飞仲喺度挣扎紧。窒息嘅人其实呢喺前十分钟系可以进行急救嘅，所以林教授一出嚟就即刻拥有急救经验嘅顾文敏就开始同林教授急救啦。我同机械人四个就去开最后嘅一副棺材，我心里边真系沉甸甸，因为我冇谂到连续开咗六具，竟然冇一具系豆腐嘅。最后一具里边会唔会系佢呢？如果系佢嘅话，咁离佢被拖入棺材已经足足有成40分钟啦。豆腐就冇机械人四个嘅体力，甚至乎讲句实话，佢论战斗力仲比唔上文文。咁喺呢40分钟嘅时间，佢会唔会已经呢啲咁嘅諗法杂七杂八咁喺我个脑里面挥之不去。不过我哋唯一能够做嘅就係打开棺材。棺材盖被一打开，即时睇到里面嘅人係豆腐。 佢喐都唔喐，捻住自己条颈，面色已经变成咗乌青色。 我从来冇呢一种感觉，就好似俾雷劈咁，我大脑砰一声，两只脚一软，即刻就跪咗喺地下上边。点解会咁嘅？我嚟迟咗， 兄弟，对唔住，我嚟迟咗啦。 伴随住棺材盖嘅打开，里边嘅粽子同样嘅弹咗起身，豆腐啊砸喺佢身上，俾佢亦都从个棺材里边带住坐咗起身。嗰、那个同样都系一个扶桑人，未等佢发难，我已经控制唔住自己，即刻扑过去捻住佢条颈，将佢从个棺材嗰度拖咗出嚟。我已经有咗好丰富嘅经验对付粽子噶啦。原先系谂住等佢一出现嘅话，我就用个探铲嚟棘住佢条颈，然之后由机械人一口就将个桃木珠塞入佢个嘴入边，将佢制服嘅。但系喺呢一阵间仇恨之下，我都唔理得乜嘢啦。我探铲卡住佢条颈冇几耐，呢隻嘢竟然反手啊搭住咗我个膊头。粽子攻击人呢，其实有三种嘅常见手段嘅，一个就系擘大个口嚟咬，第二个就系捻你条颈。第三个就是两只手搭住你个膊头，直接就出猛力去撕扯。佢咁一足扣住我个膊头之后，显然就想将我撕开咁嘅样。我呢一阵时避都避唔切，眼睇就要玩完喺佢手里边啦。而企喺旁边嘅机械人一套反应都好快，佢即刻抽出个匕首，三几下好快咁啊将佢一只手斩咗落嚟。硬粽子就分为两种，一种咧就新疆到好似个铁咁硬嘅，含有尸毒，而另外一种就力大无穷，鍾意食人肉。我哋遇到嘅大概属于第二种，佢身体就唔系几坚硬嘅啫，俾我哋用个匕首咁一斩就斩咗只手落嚟，撕扯嘅动作亦都停止咗。趁住呢一下机会，机械人一套取代咗我之前嘅角色，佢用一个探铲嘅手柄从后边棘住呢个粽子嘅颈，然之后将佢向后一扯，粽子的口就即刻擘大咗，机械人二号即刻提醒我讲：快塞嘢啦！我喺呢阵时因为豆腐嘅死，成个人嘅神智都有啲迟钝啦，巨大嘅悲痛感袭过嚟，脑袋里边真系有啲钝钝地。经机械人二号咁一提醒，下意识就将我嘅降龙桃木手珠塞入咗嗰个粽子嘅嘴入边，嗰只嘢即刻就唔喐啦。事到而家，我就冇心思再将呢条粽子去分尸啦。我脚震震咁行向个棺材，将里边嘅豆腐啊抱咗出嚟，并且就去掹开佢捻住自己对手。机械人四号亦都忍唔住讲：陈兄弟，节哀！我啊冇出声，准备啊将豆腐只手先松开咗再选，但系佢只手真系好僵硬，好难去掹开。机械人一号叹咗口气讲：佢已经死咗啦。我讲：唔系，仲可以急救嘅。喺呢个时候，林教授喺顾文敏嘅施救之下，总算执翻条命，系咁咳住就醒翻过嚟。我讲：你睇下，连老头子都仲可以救过嚟，佢咁样嘅一个壮健嘅后生仔，点会咁容易话死就死啊？机械人四号眯咗眯嘴，踎低个身，佢讲。佢已经死咗啦，面都已经青晒。陈兄弟，我知道你哋感情深厚，不过逝者已，我哋仲系喺古墓里面，你呢就振作一啲啦。我睇住豆腐乌青嘅面，伸出嘅手喺佢条颈边嗰度探咗下，冰冷嘅温度，冇一啲跳动嘅感觉，我成个人刻就掹咗落嚟，冇错，豆腐已经死咗，千真万确，佢呢一次真系已经死咗。我完全一句话都讲唔出，忘记咗自己身处何地，忘记咗理智同埋冷静，脑里边只有一个念头，系我害死咗佢，我真系唔应该带佢嚟涉险。我亦都唔应该带佢落斗，喺我知道自己仲还有诅咒嘅嗰一刻，我就应该同豆腐了断关系。但系而家一切都嚟唔切啦，就好似鬼蛇之面嘅诅咒一样， 佢系唔会直接对付我，佢只系对付我身边嘅人开始，等佢哋一个一个咁走向死亡。我而家坐喺个原地，睇住豆腐发青嘅面，脑里边一片混乱。我自认为我系一个冷静嘅人，经验话俾我听，唔好理喺咩情况底下，我都唔能够失去理智。只有一个保持冷静清晰嘅头脑，先可以解决问题嘅。但系而家我点可以冷静啊？ 脑里边闪过嘅都系呢几年我同豆腐相识嘅画面。 我开始做生意嘅时候失败咗，豆腐攞出佢所有嘅积蓄嚟资助我。喺我最穷嘅时候，我哋两个一人一日只系分食一个快食面，仲往里面加咗好多嘅水，就系靠咁样灌住啲面汤嚟顶肚。我而家甚至谂，豆腐喺识咗我之后嘅第三年，佢嘅父母就飞机失事死咗。我亦都唔知道究竟呢一个失事系咪同我有关。我唔知道自己喺个地上边坐咗几耐，墓室里边死一般咁寂静，混杂住尸臭同埋棺材燃烧嘅味，空气都跟住跳动起上嚟。时间流逝，等人哋都难以察觉。我睇住豆腐条尸，谂咗好多，甚至有时候乜嘢都谂唔到，成个脑都系空嘅，亦都唔知道过咗几耐。顾文敏就行过嚟，对眼都已经红晒肿晒，佢含住眼泪震晒声咁讲： 陈元，唔好咁啦，小豆会走得唔开心噶。 我拧转个头睇住佢好靓块面，淡淡咁讲：呢啲同你冇关。顾文文咬住嘴唇，哑声咁讲： 佢都系我嘅朋友，我知道你而家好痛苦，不过已经好耐啦，你喺呢度已经坐咗五个钟头啦。 五个钟，我深深咁唞咗啖气，成身都好疲乏。我讲：我知道啦，走啦。我将豆腐嘅尸体扶咗起身，准备就孭喺个身上边上路。机械人一号拦住我讲：我都有个同胞死喺我執行任务嘅过程里边，我就好明白你嘅感受嘅。不过而家带住佢嘅尸体又真系好唔现实，我谂你应该明白嘅。呢个系我嘅事，我讲我唔可以等自己嘅兄弟腐烂喺呢个地方。机械人一号叹咗口气讲：可以火化。顾文敏一直沉默咁低住头，呢一时佢盯住我只眼，坚定咁讲： 我支持你。我哋一起将佢带出去啦。 顾文敏呢个时候好憔悴，神色苍白，面上边全部都系污垢。佢嘅目光含有好多嘢，温柔、包容、痛苦，仲有坚定。冇几耐，我揾到咗自己嘅声音，盯住佢，我慢慢咁讲：唔使理啦，呢个系我自己嘅事，以后我嘅事你唔好管。顾文敏突然间瞪大只眼，神情显到好受伤，哑声咁讲： 陈远，我知道你而家好痛苦，但系我哋可以一齐面对啊！我 打断咗佢嘅话，淡淡咁讲：面对咩啊？你同我冇可能嘅。顾文敏一呆，佢讲： 你系咩意思啊？ 就系你听到嘅意思，我鍾意嘅系热情如火嘅女人，唔系你呢一种喺背后暗算我，同我戴手铐，然之后就同我办房卡证件嘅女人。我要搵嘅唔系一个阿妈，